北京时间8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那年我经过你的门前，我们一起漫步的那条街，再遥远一些，青春朦胧的季节，你的笑凝结在风里面，像白雪一样淹没我的眼。时光流逝多少年，花落人散两分别，想问白云的里面，是否有你相思化作的雨点。月落乌啼霜满天，曾经沧海变桑田，春去秋来又一遍，曾经的我你可否还会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 随着悠扬的旋律，我们的节目又出现了。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远远。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我们也带上一份好心情一起去出发。 没错，刚听到这首歌是好妹妹乐队的冬啊。就是觉得这个冬天其实已经接近尾声了。 对，其实如果按节气来算，现在已经是进入春天了，只不过呢还没有感受到春天的应有的温度。 只不过我们是立了一个假的这个立春而已。 现在一切我们都要怀疑的态度吗？ 嗯， 我们还是首先来说天气吧，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今天是2017年2月10号星期五，那么今天全天都是晴好的天气，最低温度是-6摄氏度，最高温度4摄氏度，同时伴有北风4到5级。今天的风力呢仍然和昨天很像啊，就是这个短时的风力比较大，所以提醒您出门的时候多穿点衣服。 对，我觉得带一个围脖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头部包起来很重要。 对，咱们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分享资讯，说这个颈部的血管动脉是非常多的。你把这个脖子保护起来之后，这些血管它就容易得到保护。 所以呢，我们还是把自己装备好再出门吧。 没错。 嗯， 今天聊这个话题，其实和这个漫长的冬天有点关系。我觉得一到这个，我们说伤春悲秋，但其实冬天这个时候特别容易让人感伤。 感伤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个人如果独自感伤的话，情绪会越来越差的。 对，所以什么时候你会特别想要 需要人陪呢？ 嗯，就是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其实简单点来说呢，就是您觉得做什么事情需要有人陪更好？ 嗯，没错。哎，我们现在应该说是北京时间20点整，就感觉一下子变成走心的晚间档节目了哈。 嗯，其实这个话题可以很温暖，但是呢，也可以聊得很有意思。比如说咱们两个人做节目， 嗯， 彼此的这种陪伴也是很重要。 没错。 嗯，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朋友们收听，那朋友们和我们节目的陪伴也是很重要。 哎，所以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吧。你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需要人陪？ 嗯， 可能是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是度过一些难关的时候，也可能就是平常的日子里的一些事情。 哎，没错。微信公众号 YJTP986，随时来参与吧。啊，节奏都变了。我们呢，首先来说资讯。明天呢就是元宵节了，那这个元宵月其实呢也是今年可以在当天就观察到了。元宵月从今年起连续3年将15的月亮15圆。有一句这个古话说呀，说有灯无月不愚人，有月无灯不算春。那根据天文学家的介绍呢，说这个连续3年的15的月亮16圆之后，那么从今年开始将出现连续3年的元宵月是15的月亮15圆，到了2020年呢才会回到15的月亮16圆。所以说看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估计气象条件也不错，到晚上的时候一定可以观赏到这个圆圆的一轮圆月当空照啊。 对，还有个事要提醒大家，不要觉得天气晴好，哎，这个烟花爆竹的能不能放呢？ 是啊， 对，北京市委市政府也提示广大的市民，五环路之内正月15以后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请大家自觉遵守。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自觉性和这个环保意识了， 嗯， 因为今年春节的时候真的听到鞭炮声少了很多啊。 哎，没错。 嗯，再来说这也是一项这个倡议啊，说这个元宵节请向孔明灯说不。这个孔明灯我觉得好像在咱们生活周边好像看到很少，最近呢这个北京南苑机场有一架航班是滑行的时候，一个孔明灯卷入到左侧发动机，造成了这个航班被迫延误，临时呢还调换了飞机。据了解说，这个孔明灯加热升空的时候，外焰就是外边这个火焰呢可以达到300摄氏度，极易烧着这纸质的灯，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和火灾。所以呢再一次提醒您，元宵佳节了，请拒绝燃放孔明灯，不要让欢乐的道具变成了凶器。 嗯，没错。刚这个孔明灯其实它是在这个开阔地带， 嗯， 有的时候会去放， 我看很多 其实只要在市区里就容易发生一些安全隐患。 对对对，我看是在那个什么水面上什么的。 嗯，对。但今年咱们就是也是提一个倡议啊，希望大家这个不要燃放孔明灯了。 没错。 再来关注一下全市的汤圆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嗯， 是个抽检100%的合格，这个好 消息。 对，本周六就是正月15元宵节了。记者也是最近从市食药监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呢，本市抽检的126个批次的元宵汤圆是全部合格了。而且记者在走访当中也发现，今年无论是元宵还是汤圆，哎，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我也搞不明白啊。 这无论是元宵还是汤圆，都在皮馅汤上做足了文章，变着花样去吸引消费者。而且另外呢，目前各个生产厂家也进入到最后冲刺阶段了。仅北京稻香村一家的这个单日产量就达到了480万个。 嗯，这个市药监局食品流通监管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说今年的这个元宵节呀，恰逢周六，预计呢会出现一个食品销售和消费的小高峰。根据之前市食药监局关于加强春节期间食品安全整治的部署，那么从元旦开始已经是加大了对糕点、肉制品、乳制品、水产品还有儿童食品等节日食品的检查力度，检查呢将一直持续到元宵佳节之后。 嗯，还有就是这个食药监局他们这监测处负责人就说了，说这个检查项目不仅有铝残含硫量，还有这个过氧化值这些关键的化学指标， 嗯， 还有一些这安赛蜜、糖精钠、甜蜜素这些甜味剂的含量， 是 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色素的使用情况，都对部分批次产品进行了一些抽检。 嗯，所以说呢，这个春节期间，尤其是这个元宵市场啊，我们可以放心的购买了。 嗯，没错。 嗯，继续来说，这个看到图之后真的觉得美哭了。这是农村回迁房，网友惊叹说简直是进了吴冠中的画里一样。浙江富阳长口镇东子关村曾经是寻常巷陌，如今呢是白屋连绵成片，黛瓦参差错落。哦，好有诗意啊。 嗯， 那根据介绍呢，这次住上回迁房的46户村民主要是来自四类的安置，总之呢，他们这个现在住进了这样如画的房子里边，应该感觉是非常的幸福。现在呢是一期工程已经完工了，那么二期也将启动。如果您想要到当地去旅游的话呢，可以看一看这不一样的风景。 哎，他这回迁房和我们理解当中不太一样哈。 嗯， 之前理解当中回迁房可能就还是楼房。 没错， 这个回迁房是两层的小白楼， 做成了景观了。 嗯，做成一个景观，真的是屋瓦参差，这种感觉特别棒。 没错。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出了点事情，这个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兵马俑群。 兵马俑不是在陕西吗？ 我刚刚就脑海中错乱了一下，哎，是不是我这个记性不太好？ 是 啊，上学学的是什么？ 难道我们去的是假安徽？ 有可能哈。最近呢，这个安徽的安庆5000年文博园这个景区里边出现了大量的山寨兵马俑群，数量上千，乍一看还以为来到了西安。导游说了，说这是为了让游客感受秦朝文化风情。 嗯， 照着西安的兵马俑1号坑1:1复制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安徽看这个兵马俑啊？ 啊，我觉得多了一个旅游的选择吧。 嗯， 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再来说一下，涂鸦公交车亮相南宁了。这个画风呢，不知道朋友们喜欢不喜欢？最近呢，广西的一群90后产生了在公交车上作画，借助涂鸦来实现自由表达的想法。那么获得了南宁市一家公交公司的支持之后，这些年轻人呢以车身作为画布进行了天马行空的创作，其中的不乏有对像这个美剧呀、还有像这个朱锦花还有国际会展中心等本地元素的运用。那么6辆别出心裁的公交车开上街头，为城市增添了自由的色彩，这样的公交车相信很多人会喜欢吧。 嗯，没错，就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广告车身了， 是啊， 变成那种涂鸦的风格。 嗯，很有想法和创意。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造福白内障患者的一个消息啊，这是中国制造又威武了，说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白内障患者群，但治疗白内障的可折叠人工晶体长期被外国的公司垄断。为了打破垄断呢，有一批批科学家是投身在自主创新领域当中。如今呢，国产的人晶晶体已经能够逐步的去替代进口了，而且还比进口产品便宜30%到50%。 哇，真正的也惠民了哈。 嗯， 这真是厉害了我们的科学家。 嗯， 再来说一下这个，国外的这个天文学家也是厉害了。最近呢，这有天文学家警告说了，说这个月球呢将撞上地球，不过是在650亿年之后。 啊，哎，你吓死我了！ 我看到这个标题也是觉得很惊悚。 耸人听闻。 是啊，这根据外媒的报道说，许多科幻电影当中都有彗星撞地球这样的世界末日的情节。这不只是编剧的想象，天文学家曾经多次做出预测，并且警告大众。那美国爱达荷大学行星科学家，这叫巴恩斯，根据多年的计算结果，提出了月球将撞上地球，时间大概是在650亿年之后。 哎呦，长舒一口气啊！ 嗯， 我今儿听这资讯，那个各位听众觉得，哎，我跟你说一事儿啊，月球会撞上地球，哎呦，什么时候啊？650亿年后。 是啊，我们都说这个一个这个想法的提出，到底能不能够？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要需要时间的检验。 嗯，对，需要时间，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去检验一下这个猜测哈。 对，但是这个真的我不希望被检验成真。 我们的地球还很年轻， 是 啊，650亿年后还很遥远。 好好珍惜当下的生活吧。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一些事儿吧。 嗯， 美国的一个用户用戴尔的笔记本数分钟之内4连炸，或者是因为电池过热。这是外媒报道说是在今年的1月份，美国一个青年呢把这个戴尔笔记本的电脑放在沙发上充电，电脑突然爆炸着火，数分钟内是4连炸。对此呢，戴尔表示说是会对这个事件展开调查，而专家也猜测了说这起火原因或者是和这个笔记本电脑的锂电池过热有关系。根据介绍，也就是说戴尔笔记本多次出现爆炸和起火的现象了。 嗯，这也让我们很紧张。确实这个电子产品啊，我觉得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也需要休息，也需要调整，所以你也不能让他一直的工作哈。 嗯 嗯，再来说这事儿吧，这是杭州的一个女大学生，她在肚子里藏了一只猫咪，然后扮成孕妇的样子去坐火车。 啊， 不过 真是脑洞挺大的。 对对对，过安检的时候猫叫了，这当时这个小猫叫的也是 这怎么那么是时候呢？最近呢，这一名看起来像是孕妇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在这个丽水火车站过安检的时候，双手捂住大肚子，不让安检员接近。因为不能够判明情况，所以呢，安检员请来民警参与检查。那么，当民警通过对讲机呼叫女警协助检查的时候，这姑娘的肚子里传出了喵喵喵的声音。见到无法隐瞒，这个女孩呢，终于是从肚子里边掏出了一只装着宠物猫的笼子。经过检查，她呢还是杭州某高校的在校生，宠物猫是为朋友寄养在她这里的。那么因为知道火车上不能够带宠物，她就想假装成孕妇蒙混过关。那么铁路警方呢，也是对这个姑娘进行了法制教育之后放行了。宠物猫呢是由派出所暂行照看，后来呢会由她的家人领回。 嗯，还是挺离奇的这个经历哈。 是啊， 安检的时候没办法隐瞒，才把这个宠物猫暴露出来， 说明小猫也是挺自觉的，一听过安检我赶紧自己 刚才讲到，确实很多这个在校的大学生或者是在自己上学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咱们说需要人陪嘛， 嗯， 有的时候宠物也会陪伴你。 是啊， 过年回家或者其他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让他们跟自己回去，但其实像刚刚那种情况是可以的，但是是需要这个铁道部有规定，可以托运宠物，但是需要宠物一个月之内的检疫证明，然后按照体重进行收费。当然了，具体还要请这个向当地的火车站托运处进行咨询。 嗯， 必要做的工作包括宠物要打过疫苗，在铁道部门指定的医院开一个检疫证明。宠物一定要放在笼子里，然后宠物要放在行李车厢进行运输。 没错，我相信这姑娘如果了解一些相关的规定呢，就不会出这样的问题了。 嗯， 那么其实生活当中呢，我们养一些小宠物，因为它们能够给我们陪伴，就带给我们很多很多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事情，或者说还有一些经历呢，是需要有人陪伴会做得更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觉得哪些事情需要有人陪着更好。微信公众号 YJTB986， 一首歌之后回来接着聊。 借我十年，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淡淡誓言，借我孤绝如初见，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笑颜灿烂如春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静看光阴荏苒，借我咿呀呜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傍晚。 经看过你，仍然借我阴阳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经看过你，仍然借我阴阳无言。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 来自谢春花的这一首《借我》，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的吴宇来了。 有人不是说最长情的告白就是陪伴吗？其实呢，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或者呢是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很需要有人来陪着，这样呢会让你感觉更好吧。那么我们今天聊的就是做什么事情您觉得需要有人陪伴，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 没错。 看这个叫是鸟的朋友说了，觉得吃饭的时候有人陪着最好。 昨天我们分享一条资讯啊，说是这个单身的人如果吃饭的话容易影响健康 啊。是的， 对，就是说你因为自己吃饭，所以经常会糊弄事儿，什么吃个方便面呀，随随便便吃点东西就得了。 对，而且一个人吧，首先是可能都想不到去下厨为自己做点什么，而且呢就吃的时候吧也觉得挺没滋味的，所以吃饭真的是有人陪或者是和更多人在一起会更好吧。 就是做的多也觉得有点浪费。 是啊， 会这样。 再来说看看这朋友怎么说，是鸟，他说呢觉得有些事情完成不了了，需要呢找个人共同来合作，这样呢就能够把事情搞定了。 是工作上的事情还是其他的事情呢？ 可能他说的就是工作方面的。 工作方面有时候会强调一个团队精神吧。 是的。 这个是。还有1979白菜，他说了，心情特别好的时候需要和人分享，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需要有人理解和分担。 但是我们经常就是泛泛的朋友圈里边会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开心的时候，哎呀，大家都挺开心的，对 对 对，可是呢，不开心的时候呢，往往会自己躲起来，自己 好像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特别情绪不好的一面发到朋友圈里。 是的，是的。这位叫自家人月光说了，旅行、看戏、看电影、吃饭，都觉得有人陪着会更好。哎，我觉得尤其是看电影吧。 哎，我就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啊。 你觉得很享受吗？ 而且我还选的时候，我特别想点中间那个位置，就那中间那个好像是7排7号类似这个位置吧，或者7排6号这个位置，最中间，观影效果最好。我点的时候他就不让我点，他说请不要选择单个座位还是怎么样。就一定要我就选旁边那个座位才可以。 刚刚那句话应该是对想一个人看电影的人也是一种伤害吧。 对呀、凭什么呀、歧视我们呀、 或者有人有时候是挺淘气的想法，就是呢专门会做抢人家那个情侣的那种那个，比如说人情侣两个人坐在一起，他老想坐在中间那个位置上。 他的意思应该可能就是这一排的座位，电影院是固定的，它是双数的座位，都是 没错， 就比如10个或者是20个这样的座位。但你如果你选择第11个或者怎么样的话，两边都会很尴尬。 是的。哎呀，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去看电影的话，我还是希望有人陪着。和朋友和这个爱人在一起。 哎，好浪漫。 是， 对，确实是这样的。可以分享一下你观影的感受吗？在之后啊，一定不要在看电影的时候。 是啊。小盼说了，他说生病的时候最重，这个体会是最深的。就是如果身边有一个人嘘寒问暖、端茶倒水，那太重要了。 没错，就是在病的时候你会特别的脆弱。那个时候是需要有人照顾、有人保护。 对呀、 我有一次就是发烧的时候，然后当时自己独自在外面嘛，就是已经烧得有点迷糊了，走路有点走不稳。但是我还是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吧，又很不喜欢去麻烦别人，就想自己去买药。然后过红绿灯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悲凉。我在想，哎呀，我如果是过红绿灯出了点什么事情的话，也没有人知道我身上带手机了吗？有我的信息吗？有人会把我送到医院吗？ 那个时候真是最脆弱的时候，越想会觉得越难过。 哎，对，那个瞬间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也是需要有人陪的。 没错，没错。 嗯， 说的还真的是让我们都深有同感啊。再看看还有朋友的话吗？ 这是话与话，他说了。吃饭呀， 在学校食堂那么多人，坐在对面的如果是不认识的人的话，我是不能忍的，所以一定要带同宿舍或者是同班的同学一起吃饭。 哦，哎，我上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那种就是整个一个宿舍出动， 嗯， 就大家都是集体行动的，干什么事情都一起互相陪伴着。 但有时候我们宿舍在一起会很尴尬， 嗯， 你知道大学的食堂最让我最不理解的一点就是它的座位是不可移动的。 是啊， 经常会是四个人的那个坐餐桌嘛。 嗯， 然后你有的时候因为不可能整整好都是四个人， 没法拼桌是吧？ 对，没法拼桌，就可能只有一两个女生会单出去。 哎呀， 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 是啊，这位叫 Nothing King 说了，他说呢，睡觉啊，否则我会失眠的。开车的时候也是，副驾驶必须副驾的位置上必须有人带着，必须有人坐着，而且帮我带路。 嗯，这应该是一个女性朋友， 至少是一个新手司机吧。 对，应该会是这样。 嗯， 我觉得就是可能在新手司机的时候会觉得不太牢靠， 对， 希望有一个人给自己把关，或者就是长途车的时候希望副驾驶有人跟自己一起去， 对对对， 聊聊天也好， 嗯， 打发一下时间， 没错。 嗯，还有这个是碧野仙踪林，他说在吃饭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开心的时候都希望有人陪伴。哎，我们这个是不是特别应景？马上就要到的那个情人节呀，算是一个预热哈。 哎，之前真没想这么多，但是忽然觉得，哎，和这个节还挺搭的。 对，越听大家聊，越发现一到这个情节关口啊，就开始感慨了。 所以单身的朋友千万不要想太多，不要觉得我们是在为情侣们加戏、啊， 伤害我们，还想怎样？ 是啊，让我们这个尽情的互相伤害吧。 嗯，说说这些需要人陪的瞬间吧。 嗯。这位叫朱小春的朋友说，他说我老公啊胆子很小，而且呢有点晕血，所以啊你知道吗，就对每个女性来说，到了这个生育的时候，这个陪产的时候， 产检之类的， 特别需要老公的陪伴呀。他说那个时候真的是对我老公精神上很大的折磨，但是他还是一个合格的老公，他全程居然靠就是很坚强的陪着我下来了。他居然不说自己坚强，他说他老公很坚强。 嗯，可能就是觉得因为他克服了一个生理的恐惧， 没错没错， 他比较晕血。 嗯， 哎呀，还有这个是关珊珊说了，我是在上厕所的时候，学生时代呢沟通感情增进友谊就是女生一定要一起拉手去厕所。 哎，尤其是在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 嗯、 小学的时候好像不明显，中学的时候最明显，就是一般到了课间休息的时候，女生都是手挽着手一起去 卫生间。 对，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 对，可能就是、 嗯、 女生吧更害怕孤独。 嗯，还有这个是贺子，他说呢，说是我是滑雪的时候需要人陪， 嗯， 怕自己万一出一点什么事儿不太安全、 哎、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种时候有人跟我一起去玩。 嗯，说得很有道理啊。 嗯， 嗯，这位叫陈小肉艾米粒儿，他说呢，以前去看病是必须要人陪的，自己去不会看病，直到我都长得很大了，都工作了，去医院我仍然搞不清楚流程，挂完号之后就会问继续要干嘛。他说我觉得是一种安全感的问题吧。再后来呢觉得自己这个经历了这个生产之后啊，他说我觉得没有什么是可以难倒我的了，一切都不怕了。 嗯，有一句话说是女性本弱为母则强嘛。 对对对，真的为母则刚了， 没错。 Sherry 他说呢，说是喜欢看恐怖片，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看有点怕，所以每次都是拽人跟我一起看。 我发现越胆小的人越喜欢看一些恐怖的情节，然后身边一定要有很多人那种才行。 那为什么呢？ 就自己吓自己吧，还觉得很过瘾， 就是想看那个剧情、 嗯、 但又不想感受那份恐惧。 是啊。 那你看的是恐怖片吗？假的吧。 总有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想起那些情节会不会有点受不了了。 如果记性不好还好哈， 嗯， 如果记性特别好，这个情景再次重现，哇，受不了了。哎呀，看到这个是 running， 他说呢，说是去健身房，我希望我老公陪着我去，否则我就一点也不想去。 嗯、哦，就是至少是有人陪着，或者是呢，和更多的人在一起，然后大家互相能够有一个激励吧。要不然的话，一个人真的很难坚持去健身啊什么，能够长期坚持下来。 除非意志力很强。很多 人其实在家里已经有很多视频啊，教学的这种视频，可以在家去锻炼。 嗯， 包括有一些简单器械是在家可以这个去安装的。 嗯， 但是在健身房呢，就总觉得大家一起在运动，有很多人陪着你。 是啊， 这你还不满足，你还要记得老公陪着你去。 因为有人真的，如果在家里的话，他真的坚持不下来，就各种找理由把这个事儿就。 你看沙发明明那么舒服，就是让我去躺一下嘛。 所以 你看那些零食放在那里，不就等着我去吃吗？ 得过且过吧。所以呢，过了春节之后，有多少朋友真的身上长了很多膘，需要赶快开始健身运动了。 人在胖，秤在看。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您觉得什么事情需要有人陪伴，做起来更好？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妈妈，看六个元宵， 乖，那是六个零。 4008-6个0，平安车险官方电话，报价精准，支付安全，更值得信赖。 40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北京时间早上8:32，欢迎各位回来继续锁定乌鱼来了，我还是您的朋友圆圆。 嗯，我难道换了吗？大家好，我是张婷。 是啊，哦，我们都是真的我们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一档这个真情实感的节目。那今天呢也是一个好天气陪伴着各位。哎呀，真的生活当中有些事情真的是有陪伴的感觉更好哈。 对，我们也需要阳光来陪伴我们。 没错， 这一年的阳光能够多陪我们一些。 对呀，这一年的蓝天也能够更多一些。 没错，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也是说一说您觉得做什么事情有人陪伴更好。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聊起来。再来关注一下资讯吧。 先说说这位大叔啊，这位大叔喝醉了之后呢，趴在路边演讲。演讲 喝醉了之后趴在路边演讲。 对对对，演讲的主题是爬回家也不能开车。这位觉悟很高，就是喝醉了酒的大叔呢，他呢是这个趴在路边自言自语展开了演讲，身体力行呼吁大家不要酒驾。他说哈了酒，那可能就是还有方言吧，就别开车，开车就别喝酒，咱们就像斗虫一样往家爬，愿意找谁来接就找谁来接，反正千万不能够酒驾。虽然说的都是醉话，但是句句都很有道理。这份遵纪守法的心是没有毛病的，而且大叔的觉悟很高。 没错，就想象这个画面也是满满的。 只要真的别爬回家就行了，咱们还有其他这个解决的方式。 再关注一下，关注一个学生撞了宝马车之后是留了道歉信。 车主呢是寻找肇事学生，想要资助他。 嗯， 这是最近在河南新密啊，一个学生骑车的时候不慎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宝马车，导致这宝马车倒车镜损坏，多处划伤。他给车主写了一封道歉信，并且用信包着这个打工赚来的311块钱，粘在了车前门的把手内侧。车主被他的真诚感动了，也希望找到这个学生把钱还给他，并且资助他完成学业。 哎呀， 可能这封信里写了一些具体情况， 没错， 因为他觉得可能这311块钱也不够这个帮那个车主去进行修补的。 没错没错，嗯，真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 嗯， 继续来说这个事儿吧。压岁钱被妈妈没收了，四岁的小男孩离家出走，这气性是有多大？ 天哪！ 大年初一，山东这个警方呢巡逻的时候，发现一个小男孩独自走在街头，烈烈的寒风之中啊，小男孩走的还挺傲娇的。民警上前询问，孩子委屈大哭。原来呢，爷爷奶奶给了200块钱压岁钱，被妈妈没收了。小男孩生气，趁妈妈不注意的时候离家出走，准备步行到很远的姥姥家去。 这个离家出走的路也挺远的呢， 还不是漫无目的，人家是心里有目标的。 对， 民警联系了孩子的爷爷，爷爷来把孩子给领回去了。 这小朋友也是还可以哈，就是能记住自己家里的所有的亲人联系方式。 是啊是啊， 爷爷把娃娃领回了家，其实挺危险的。 嗯， 这要是不是被民警找到的话，小朋友要是走着走着饿了或者找不着路怎么办？ 对啊，希望孩子呢这个 回家之后妈妈安抚一下他受伤的小心灵吧。 对，这个气儿可得消了呀，以后不能再任性出走了。 嗯，没错。再来关注一下，说是你会选粗粮吗？根据体质能够对症下药，这样选择粗粮也更适合自己的身体。 嗯， 北京朝阳医院营养师宋鑫就建议大家，说是血脂高和肥胖的人呢，可以用燕麦，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非常丰富。水肿体质的人群呢，可以吃这个红豆和薏米去去肿。体质比较热的话，可以多吃绿豆、荞麦这些寒凉滋补的滋润的粗粮。 嗯， 寒性的体质呢，可以多吃高粱和红小豆，还有糯米这些偏温热的粗粮。胃肠不好的朋友呢，听到可以想一下啊， 嗯， 这个小米、大黄米和糙米可以煮粥吃，容易消化。 哎，对症我们去这个改善一下自己的身体哈。 嗯，没错。 再来看这事儿吧，让人很气愤。游客呢是被怀疑偷走了5颗天鹅蛋，现在这黑天鹅夫妇俩已经是4天不吃不喝了。最近呢，山东泰山天鹅湖景区疑似有一对男女游客偷走了5颗黑天鹅蛋。这个园方说了，说现在这两只黑天鹅已经4天不吃不喝，在不停地寻找自己的这个蛋，对靠近的人攻击性也增强了。那天鹅呢，是咱们国家的2级保护动物，每年只在春天生产一次。天鹅蛋对市民来说毫无用处，不可食用，也不能够孵化成小天鹅。所以啊，这千万不要动这个歪脑筋，这个对动物真的是一种伤害。警方现在已经介入调查了。 没错，也是一直关注着后续，看看之后这个天鹅蛋到底去哪儿了。 希望赶快找回来，然后安然无恙哈。 对， 嗯， 再来关注一下，一对男女啊，在地铁里拿走别人的挎包，全程被监控拍下来了。这时候最近广西南宁有一对男女啊，乘坐地铁的时候，捡到一个装有上万元现金和贵重物品的挎包，他们没有归还失主，而是互相掩护，据为己有。警方呼吁这两个人尽快归还失物，否则将立案调查，追究刑事责任。而且目前警方已经在展开追查了。 嗯，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再来看，这是90后的外卖小哥呀，厉害了，徒手夺刀制服了行凶男子。最近呢，这浙江宁波24岁的外卖小哥吕凤军在送餐的过这个路途当中，遇到了一位男子持刀割一位女子的脖子。这个危难的时候呢，他当即冲上前去夺下了这名男子手中的刀，并且将男子按在地上制服。这个等着警察赶到之后呢，小哥还继续呢去送餐了。他说事后想想也有点后怕啊，但是呢不能大白天的看着有人行凶啊，所以见义勇为啊。 嗯，对，这是见义勇为。 嗯， 再来关注，刚刚说元宵抽检的是全都合格哈。 是啊， 再来说一个不合格的事儿吧。 嗯， 北京多家建材市场被检出来不合格产品了。这是最近记者啊了解到，北京市工商局公布了，说是这个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类的商品质量抽检结果。这公告就显示了，北京密云建材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等多家建材市场内经营的12种商品 被检测不合格，涉及多类的建材商品。 是的，这个公告显示了，说在2016年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抽检工作当中，北京市工商局呢是对市场上销售的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这类商品进行了抽检。抽检的类别包括像地漏啊、管材，还有胶粘剂啊、内墙涂料，还有绞阀、软管、坐便器等等。那么发现了标注称这是福建省南安市古灯卫浴洁具厂等12个生产的这个商品品种都存在问题，其中呢4家生产企业不仅是产品不合格，而且呢按照标称的地址或者注册的地址根本无法联系，在此也警示消费者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嗯，而且记者也发现，这不合格商品经营者啊涉及多个建材市场，比如说北京密云建材批发这个市场有限公司，还有北京银河盛通建材市场有限公司，北京大洋路建材市场有限公司，还有北京石河营同富建材市场有限公司，北京市好家居建材装饰市场有限公司，都有这个不合格的现象。 是啊，这已经是被点名了，我们呢在购买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更加小心。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资讯啊，关注一下收藏这10个数字，给自己列一张新年的健康计划。刚刚我们说人在胖秤在看哈，包括升职啊、求学、赚钱啊，年初你制定了很多的小目标，但是却忽视了身体的健康。 哎， 其实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而每年体检一次，每天喝足6杯水，每天睡够7个小时，每餐8分饱，这些健康计划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是的是的，给我们的生活也提一个醒儿。首先说围绕着1这个数字，建议您呢每年最好是体检一次，了解自己的体重指数、血压情况、甲状腺指数以及胆固醇水平，指导自己呢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每天呢做一件新鲜事儿，比如说习惯用右手刷牙的人可以换换左手，换一条不太熟悉的路线去散步，听一听不同风格的音乐，每天给自己创造一些新鲜的事儿去做。 嗯，没错。再来说说二呢是可以按两个长寿穴，一个是合谷穴，一个是内关穴。再有呢就是睡2个好觉，尽量在每天的23点到凌晨1点和午间的11点到中午的13点去入睡。 嗯， 午睡呢是以半个小时为宜，最多不要超过1个小时。 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和这个关键字数字三有关的，建议您每天呢可以坚持吃3个核桃，能够预防知识认知障碍，还有呢有助于降低血脂。每天呢跟相爱的人讲3句贴心话，增进彼此的这个感情，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每天啊至少运动30分钟，我觉得这很重要。可以准备一个计步器，随时带在身上，多走路，多爬楼梯，少乘坐电梯，都可以帮助您完成运动的目标。 没错， 一天当中抽出30分钟真不多啊，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不太容易做到。 是啊， 对，如果是工作单位这个地方离自己的这个交通站有点远的话， 嗯， 还好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是啊，所以说呀，这个哪怕你觉得没有时间，创造时间也要去完成，因为为了我们的身体 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呀。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真的没有什么理由可找了吧。 再说说每天最好吃4顿饭。 嗯， 一日三餐怎么变成4顿了呢？就是把一日三餐的食量分成4餐来吃，建议呢早上7点吃早�餐，11点吃午餐，下午3点加一餐，7点再吃晚餐，对于降低这个胆固醇更有利。我想说这个加餐我肯定能接受， 嗯， 肯定能吃得下。 对啊，这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再来说一下，提到关键数字5，那么建议您呢每天呢尽量的为自己创造机会，多吃点水果，不一定限定在5种，但是呢多吃一些会营养更丰富。还有呢就是每天如果能够大笑5次，对于我们开怀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 再来说说6， 嗯， 每天喝足6杯白开水，这个不要等到口渴之后再喝水啊，一定要制定一个喝水的时间表。 是的， 每天至少喝6杯白开水。 嗯， 还要吃6个大枣，每天每次看电视剧啊不要超过60分钟。不要连夜去追剧， 没 给自己一个空间啊。 是的，来说一下这个关键数字7和8。首先说关键数字7，每天要睡够7小时，尤其是20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天最佳的睡眠时间应该在7个小时左右。失眠会让您情绪低落、体重增加、学习能力降低，各种症状随之而来啊，所以呢还是得不偿失。 嗯， 说一下这个8， 八呢是每餐八分饱，这个呢也是说我们每天三餐呢不可过饱，两餐之间可以适当加一些零食，吃得过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使血液集中到肠胃，使您的心脑等重要器官缺血的状态不利健康。 哎，所以这八分饱是很重要的。 是的。 再说说酒，晚上九点泡脚，这个时间呢肾精气血比较弱，热水泡脚之后呢体内血管得到扩张，有利于活血，这是比较好的。 是的。最后来说说这个关键数字十，起床之后啊别急着起来，按摩十分钟，按照步骤是这样的，手指梳头，从前额正中开始向后头的后部来梳化，在这个梳两侧，然后呢可以改善您头部的血液循环，然后揉搓您的胸部和腹部，平卧在床上搓热了前胸和两肋，然后再顺时针的轻轻的揉一下肚脐周围20次，有助于消化通便。那么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真的多做一些运动，能够保健我们的身体。 嗯，像刚刚说这个每天30分钟的运动，其实我觉得我说的也不是说不可实现 啊， 就是公交站之类的，你提前一站下车， 是啊， 给自己一个强迫运动这样一种体验嘛。 对，而且现在咱们这个生活周边非常便利，经常有就是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个公共自行车，骑车出行总比您开车出行要这个 环保一些，而且对身体也好。 关键您还不能堵在路上，不用担心拥堵的问题了。 对，没错。 想 想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不要忘了，什么时候需要人陪，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去幻想，像我内心多悲观的渴望，仿佛能看见明日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夹岸群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摘阳。 流进诗里的 时候竟然辣得像一记耳光， 是你提醒我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多闭关的渴望， 来自苏打绿和艾拉的这一首《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选择的歌曲都是对唱型的了， 都是要伤害自己的。 没错， 我为什么要选？ 但是听起来真的还挺有情调的，而且很温暖。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也是一个很暖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觉得做什么事情需要有人陪伴。 没错， 嗯， 就像刚刚歌里唱的，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情侣之间，我觉得陪伴是一种常态吧。 嗯，就是我们首先想到陪伴，可能就是爱人之间的这种相陪。其实，想一想，不管是亲情也好，友情也好，好像我们的都需要，有的时候需要这个爱的人在身边。 嗯，没错。看到这个是亚洲关爱胖子成长协会，体重是不是得控制控制了？他说吃火锅的时候绝对需要有人陪着。 哦，要不然没有气氛呐。 要不然一个人怎么吃啊？那么多种类呢？ 要不然一个人怎么好意思进去点菜呢？ 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那种。虽然肚子吃不了多少东西， 嗯， 但我喜欢每一样都点一点。 哦， 所以就一定让大家一起去，然后我就可以就事儿每一样都尝一尝，我就尝饱了。 是啊， 但如果你让我自己一个人点哪个都会浪费。 关键是你好意思进去之后一个人要一个锅吗？ 怎么不好意思？ 好吧，好吧， 就给我们这些人准备的吗？ 我也想到那儿了， 就是单人单锅的。 对对对，哎呀，反正呢，真的有一些就是聚餐啊，其实真的那种气氛更重要吧。 嗯。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呢，小时候是在新疆长大的。他说呢，新疆的冬天格外的漫长，路上呢这个结冰好厚好厚。他说我是一个出门困难户啊，过马路困难户啊。他说呢，所以每次都需要有人和我结伴才好。 这是因为怕摔倒吧？ 嗯，我听到一个朋友跟我讲，他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挺小的年纪，一个女孩， 嗯，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他爸妈也不送他去上学，就他自己一个人去上学，然后要 很小的时候， 对，要走一段很黑的路，然后他心里很害怕，但是他不敢跟父母说，提出这个要求，觉得自己当，嗯，他当时可能也是觉得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哈，所以呢他就是每天会就是早晨出门的时候呢会悄悄地等在这个门口，因为楼上有一个大哥哥， 等着和他一起。 不是不是，大哥哥不知道他的这个事情，就是他知道楼上那个大哥哥跟他上学是同路的， 嗯， 所以他每天都悄悄听着门口，听到这个楼上大哥哥出门的声音，他就赶紧的跟上去。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悄悄的跟在大哥哥的身后，觉得也是有人陪着他上学的路上。 就假装有人陪他一起哈。 对。 那后来两个人有后续吗？ 没有啊，就后来长大之后，他跟父母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父母会说：“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呀？ 嗯， 我们也可以是吧？跟楼上人家说一说，就让人家这个大哥哥带你一起上学嘛。” 哎，我以为要说一说我去送你嘛。 哦，哎，对呀，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哎，看到了这个是改个名字，他说呢， 嗯， 八卦我是一定要很多人一起陪着听的。 嗯， 就是听到一些好玩的事情，想和大家分享嘛。 对，哎，越有意思的事情，越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在一起，大家都开心。这个大笑才好哈。 嗯，没错。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叫七彩为之流泪，他说到什么时候都需要最好的朋友来演绎支持，需要朋友的陪伴啊。他说学生时代的纯真只存在于学生之间。 嗯，这就追忆当年了哈。还有这个是新年，他说呢，说是逛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人陪着是非常不错的。 对呀， 尽量找闺蜜，这样一个人试装的时候，对方可以帮着拎包，还可以提供意见。当然，最好是关系特别好，而且很诚实、很直接的闺蜜， 嗯， 千万不要找那种你穿什么她都说漂亮，结果买回了一堆自己并不是很满意的衣服。 能到闺蜜这个程度的，应该也是这个彼此之间无话不谈有话直说的那种吧。 嗯，没错。 这位叫乖瘦的朋友说了，打麻将。 打麻 作为一个 缺个手啊， 作为这个全民性的娱乐项目之一，真的如果是一个人的话确实是打不来的。 你要是这么说， 嗯， 我就能类推到像那个斗地主啊这一类的都是。 是啊，就是很多游戏是需要大家更多人参与的。 嗯，还有就是 ET 他说呢，说是玩这个电脑游戏的时候需要人陪， 嗯， 觉得自己一个人可能坚持不下去，最多一个月就放弃了。 哎，还有呢，这位朋友叫吴小扣，他说对小朋友是各种陪伴，陪着写作业，陪着玩，还要陪着睡前故事。 嗯，还有就是朴素丹，他说呢，说是我去看牙医的时候觉得特别害怕， 嗯， 希望有人陪。 还有这位叫蝈蝈的朋友说了，写小组论文的时候好怕被抛弃啊。哦，是不是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比如说经常会有一些就是分组来完成，就是大家自愿结组，然后共同去完成一个项目。 嗯， 哦，这个时候如果真的哪个组都加入不进去的话， 也很尴尬。 是啊，是啊。 哎呀，还有这个是，你看伊利威神他就说了， 嗯， 说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只要内心足够强大就可以。 嗯，这位叫5108说了，他说基本做任何事都不喜欢有人陪，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节奏，旁边有人呢还得照顾同伴，会导致工作上没有效率，玩起来没有乐趣。 嗯， 这是一位独行侠。 对，顺贝尔他也说了，说的是我还挺享受一个人的空间的， 嗯， 基本上干什么都一个人去，一个人待着，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病，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出差，一个人去游乐园玩。哎呀，只要不是一病不起，基本上一个人看病。但是说实话，他说我自己当时一个人去迪士尼玩的时候心里还是有点尴尬的。 你看你看，我觉得他说这些的时候虽然他自己是觉得就很骄傲很独立，但是咱们听起来为什么觉得莫名的心酸呢？ 就其实有个人陪会更好。 是啊，我觉得什么事情不能走极端。就是可能和朋友相处的时间多了之后呢，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去独处，但是呢， 嗯， 独处的时间久了也需要走出来打开心门和大家这个拥抱在一起哈。 哎，守护 Michael 他说的，说是高中的时候啊，我去找老师一定要找人陪我去，我自己不敢，特别害怕老师。但是其实我学习不错，老师也没把我怎么样，就是特别害怕。 忽然想到， 嗯， 上学时候就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吧，走，陪我去一趟办公室，陪我去趟老师办公室。是不是？ 对，会有这样的。他说老师还特别委屈， 嗯， 哎，我怎么你了那么怕我， 可能就是对老师有一种敬畏的感觉。对 对 对。还有呢，这位叫小贝的朋友，他说呢，喜欢旅游的人遇上了不爱出门的出远门的男朋友，咋办呢？每次看到美丽风景都想和他在一起。 嗯， 就两个人步调不一致。 对，还有畅畅畅游，他说基本上我运动健身就把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的活动全都减掉了，运动都由打羽毛球变成自己跑步练瑜伽了。就是说是不得不这样去选择，因为没有人陪自己去健身， 嗯， 运动。 这样一想的话，很多运动其实都是需要和别人来协作完成的，比如像打球啊， 嗯， 还有就是各种的这种项目类型吧。 嗯 嗯，所以他这个还真的是，可能是觉得一个人有自己的节奏吧，所以喜欢跑步了。 嗯，对，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话，你运动就是你需要时候你就去就可以了。 嗯， 你看如果两个人结伴要去打羽毛球或者网球其他类的这种运动的话，那两个人的时间一致啊。 对，每次都要先协调好，先约好了再说， 还得协调场地。 对对对，可能就不如一个人那么自由了。 嗯，没错。 哎呀，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您觉得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有人陪伴来做会更好。其实大家呢， 嗯， 也给我们很多意见。嗯，我觉得还是我刚刚想到的那种感觉吧，就是呢，生活千万别走极端。 嗯，对，就是一个人的时候你内心足够强大。 对， 你可以一个人去做很多事情。 嗯， 但有些事情确实是两个人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做个心灵自由的人，但是呢生活当中最好也有亲朋好友的那种相伴。 没错。 嗯，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会准时守候各位，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不散喽。 拜拜喽。 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家安全化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眨漾，你被写在我的歌里面沉呀，我们 写在彼此心里。哎呀， 北京时间9:00。